明目张胆。明目张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有胆有识，敢作敢为，现在用来表示公开的毫无顾忌的干坏事。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的王敦传，故事是这样的。唐代的大臣褚遂良在太宗当政的时候曾经担任中书令，并受太宗的遗诏辅佐高宗，权力很大。监察御史韦思谦为人正直，不畏权势，敢于揭发检举贪官污吏。有一次他上书弹劾褚遂良以贱价强买别人的土地，这种行为在当时是犯法的，为此褚遂良被降职为刺史。后来褚遂良又被高宗重用，而韦思谦则被贬为县令。韦思谦对此极为不满，气愤地说，大丈夫处在敢于说话的地位，必须名正言顺地敢作敢为以报答皇上，怎么能够庸庸碌碌只想保全自己的妻室子女呢？